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冬奥倒计时50天，北京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在京举行；2021年服贸会优秀金融服务企业分享参与服贸会取得的成果；昌平将重点打造130乐多港、八达岭奥莱、居庸关文旅商圈；明年西城区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超过10000个。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北京冬奥会火种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伊利举行，冰雪爱好者代表、伊利集团员工等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表达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美好祝愿。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青。进青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北京冬奥组委副秘书长徐志军在致辞中说呢，冬奥火种的展示不仅凝结着人人冰雪人人冬奥的美好的愿景，更代表着北京冬奥迈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今天呢，也是冬奥倒计时50天。那么北京冬奥组委呢，将与包括伊利在内的所有的市场合作伙伴与社会各界一起来齐心协力，为各国运动员高水平发挥提供最优服务，创造最佳条件，为世界观众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那么截止到2021年呢，伊利已经连续携手中国奥运事业17年，是中国最长久的奥运合作企业之一。那么伊利也是率先承诺实现碳中和，以实际行动响应立足低碳环保、打造绿色冬奥的时代要求，同时呢积极参与和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成为全球第一家签署企业与生物多样性承诺书的中国企业。冰冰。 好的，感谢进青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为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有以下情况的人员请主动报备。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12月6号以来途经江苏无锡市、宜兴市，12月5号以来途经广东东莞市，12月4号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12月2号以来途经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上城区、拱墅区等区域的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防控措施。2021年服贸会优秀金融服务企业今天通过座谈介绍了参与服贸会取得的成果。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服贸会为这些企业带来了哪些发展机会呢？ 好的，今天参会的呢有中国银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银行和工商银行。那么这些企业在服贸会上都展示了新的金融服务，在服务企业、服务大众的同时呢，也推动了北京的高质量发展。比如说中国银行今年展示的亮点是数字人民币，其中在国会中心的中行展区展出了业内首台可以兑换数字人民币的外币兑换机。那这个观展者可以持护照或者身份证来自助将外币现金兑换成人民币。而在首钢园，中行有200平方米的冬奥加数字展区，以互动沉浸式的体验方式来展示数字人民币在冬奥场景下的应用。那我也了解到，通过这两个展区呢，每天有几百个用户来开通数字人民币的账号。而中国太平洋保险呢，作为服贸会的合作伙伴，今年服贸会的保险总保额超过了1600亿。另外，今年展会上呢，太平洋保险也引入了众多智能健康监测设备，通过触摸屏来让参观者可以看到太保家园的样板间。那这个太保家园是中国太平洋保险推出的高品质养老社区，目前已经在成都、上海等7个城市完成了项目的落地。而北京银行在服贸会的基础上也成为了中关村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和金融街论坛年会的战略合作伙伴，为3平台来提供资金支持。借助这3平台呢，北京银行研发的金管云预约资金监管云平台首批接入北京市 预付资金的这个监管平台，另外也成为北京市住房租赁资金监管业务的独家合作银行，并且支持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为这个赛会的展馆、配套设施等重点项目提供33.8亿元的贷款等等。各家金融企业都表示，通过冬奥会的平台，让品牌的这个影响力大大得到扩展。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佳佳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记者从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了解到，明年西城区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精准扩增学前学位，不断提高学前教育普惠率，同时继续深入推进双减工作，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合首都和区域各类资源，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另外，努力破解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问题，切实保证孩子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质量。今年西城区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开展课后服务，实现了100%全覆盖。另外，今年西城区新增学前教育学位2000个，义务教育学位13000个。2022年昌平区获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明年昌平区将重点打造130乐多港、八达岭奥莱、居庸关文旅商圈。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昌平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个文旅商圈呢？ 好的，那么选择这个节点打造文旅商圈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区位优势明显，比如130乐多港、八达岭奥莱和居庸关位于京师之枕、上风上水之地，是京西北旅游的重要节点，路网相对成熟，京流高速、京银路等重点道路将各个点位串联，是昌平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带的核心区域。二是文旅资源丰富，5A级明130、4A级的居庸关，还有3A级的中国北方国际射击场和莽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分布周边，精品酒店、奇幻乐园、网红餐饮、温水度假、温泉度假品牌商业等吃住行游购娱要素齐全。在首届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中呢，八达岭奥莱上榜新零售类的榜单，乐多港万豪酒店上榜住宿类的榜单。主持人， 那么昌平将怎样打造这个文旅商圈呢？ 昌平将在文旅商圈持续培育新消费，探索新业态，来营造新的场景。一是推动文旅领域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以乐德港假日广场为中心，利用华为合图等现代科技手段，举办文旅商圈 AR 艺术嘉年华活动，构建虚拟与现实无缝融合的世界。二是持续打造爱上昌平骑行线路，通过在乐德港假日广场打造骑行大本营，进一步构建完善文旅慢行系统。乐德港大本营还将辐射关沟72景、刘村、百里环廊等区域，沿线还可以体验长城、西山饮和文化带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三呢是探索观光游到体验游的新模式，深入挖掘居庸关、长城和明130的文化内涵，推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娱乐新场景，探索景区旅游由观光游向休闲游，进而向体验游转变的实现路径，以全新的方式来传承与宣传昌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化 IP。四呢就是打造特色航空航天旅游线路，利用乐德港奇幻乐园与华侨城合作打造航天文化科技综合体的契机，联动航空博物馆，整合区内的航空运动和航模运动等主体，来打造独具特色的航空航天科普旅游线路。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当前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疫情不时出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风险随时随地可能存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那市民具体关注哪些问题，马上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崔娜。崔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请介绍一下来电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村子未设置防疫检查卡口，疫情防控松懈。韩先生反映，顺义区南法信镇焦各庄村，村内疫情防控检查人员对外来人员不扫码、不登记，外来人员随意进出。贾先生反映，门头沟区潭柘市镇贾沟村，村口未安排防疫检查工作人员，疫情防控不到位。张先生反映，房山区窦店镇丁各庄村西侧的京港澳高速周边一处桥洞迟迟未进行解封，影响居民正常通行。二是针对邮件快递运输途中破损、时间延误等相关问题，邓先生反映，通过顺丰快递从北京寄往江苏保价10000元的鱼竿，邮寄途中损坏，